吹风，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能懂。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的梦，吹吹风。 想和你去吹吹风，这首歌曲整整已经过去了21年的时间了。怎么样，各位？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没有去看学友哥的演唱会？在看演唱会的过程当中，看的是情怀，还是听的歌曲本身？这两天的演唱当中，到底有没有唱过这首歌曲？你又是和谁去听的他的演唱会？下午3:06，这里是泽华代班的《和你一起唱》。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的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哎，费劲儿说这个二姐，听974听得越来越少了，不知道明年你的节目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啊，我替他回答了，还是下午3点和着大家一起唱。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的互动，今天会听到很多有一些怀念的作品。每周一的时候好像总觉得，哎，周末过去的太快了。一个小时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的沉浸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吧，可以让自己的心态有所切换。接下来我们去的是淡水河边，来自于潘妮戴佩妮的，也算是经典的一首作品。会唱的朋友一起唱。淡水河边也是可以去吹吹风的嘛，来喽。 淡水的河边，还没吃完的餐点，热闹的烟火还没上演，漂流中的船往返了多少遍，回忆的帆却停在那一年，独自呆坐在岸边，听熙来攘往的笑声蔓延，有些情绪呀，我不想遮掩，有一些人我不想遇见，我很狼狈的将我的脸偷偷收起了，我很浪费的将你的好统统放开了，我很惭愧的将你的手交给他了，我怀疑我能做什么，当我颓废的难过着，我很狼狈的将我的眼睛紧闭上了，我很浪费 很适合听这样慢节奏的歌曲，那种凄凄惨惨的感觉，那种淡淡的伤感的氛围，好像和冷天还挺搭的一件事儿。淡水河边这首歌曲呢，描述了离开爱情的痛，对方有了新欢而离开，然后呢，一切痛苦和狼狈自己默默地往肚子里塞。来自于潘妮戴佩妮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I Penny》当中，之前呢，在这张专辑之前，潘妮唱的作品呢，大部分是《什么都舍得》《街角的祝福》这样的情歌，表达的呢是单方面自己在那边难受。她一贯的感情观其实是，即使分手了，彼此还是要好好过，让付出过的感情呢，都变成是值得的。回到《淡水河边》这首歌曲当中，全曲升华的部分呢，就是歌词的最后一句。你能够为我做什么，那就是为我快乐，因为我值得。戴佩妮呢觉得以前是说祝你开心快乐就好，这次自己还蛮值得的。而回到感情当中去，如果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受伤了，那个当下可能会觉得咬牙切齿的状态，那个当下就觉得有很多的情绪想要宣泄出去，比如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 一杯热果糖 算你狠 的眼泪流，圣诞寂寞愁，好汉不回头。 你若要走，我不会留，强留的爱情不会撑得太久。不耐寂寞，是独游走，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我说算你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我说算我笨，软不隆咚的耳根，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Yeah、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一刻让我写进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去，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会活得 Just shut up， 你到底哪一点在不爽，是你不平衡，最帅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 You know，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冲着明眼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礼拜里真的先生好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你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立刻让我写出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恨你， 你跟别人之间又何来去，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我梦吹，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 你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立刻让我写出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 你，我的心里只会 去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也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 怎么样，有没有全程跟着一起唱？来自于陶喆参与词曲创作，陈小春2003年的一首歌曲《算你狠》。哎，这首歌曲当年真的是红遍了大街小巷啊，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这样的一个旋律。3:17，这里是泽华代班的和你一起唱，再度的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进行互动，看到了说句心里话。各位周一愉快，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接下来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张强》。提到张强，想到的是标志性的发型，还是他的服装，还是舞台上的种种的表现力。这首歌曲《我的80年代》，想一想你那个时候自己是什么样的，经历过哪些故事。 Disco 喇叭裤。 这个夏天的雨季是这样的吗？少年维特的烦恼，我们的心是约翰·克里斯托夫，还有一首诗，一首朦胧的诗， 张强，我的八十年代。这两天好像大家又在朋友圈当中纷纷的晒，把自己的头像换到特别时期的时候自己不同的样子。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拍这样的照片啊？然后很多人也在畅想自己回到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十二月转眼来到了17号，再过几天24、25号那两天的时候，满城又都会开始放 Mariah Carey 的作品了。 I stay in love Mariah Carey. Dying inside, cause I can't stand it. Make a breakup, can't take this madness. We don't even really know why. All I know is, baby, I try and try so hard to keep our love alive. If you don't know me at this point, then I highly doubt you ever will. I really need you to give me that unconditional love I used to feel. It's so mistaken, we just arrested. From my hearts and minds andIt's over, you're really gone. It's killing me cause it ain't a thing that I can do. Baby, I stay in love with you. And I keep on telling myself that you'll come back around. And I try to flirt like a whale. Just try to flirt like a whale. Say I can't get over you now, no matter what I do. But baby, baby, I stay in love with you.My friends tell me I ain't the same no more. We still need each other when we stumble and fall. How we gon' act like what we had ain't nothing at all now. Hey, what I wanna do is ride shotgun next to you with the top down like we used to. Hit the block proud in the SUV. We both know our heart is breaking. Can we learn from our mistakes? I can't last one moment all alone. No, I know we said let go, but I kept on It's over, you're really gone. It's killing me cause it ain't a thing that I can do. Baby, I stay in love with you. And I keep on telling myself that you'll come back around. And I try to flirt like a whale. Each time you let me down. Say I can't get over you now, no matter what I do. But baby, baby, I stay in love with you. We said let go, but I kept on.It's over, you're really gone. It's killing me cause it ain't a thing that I can do. Baby, I stay in love with you. And I keep on telling myself that you'll come back around. And I try to feel like a whale. 永泊激流，日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你我的情史就这么多了，多了，再过一个夜晚，少再几句遮掩，随着云走远。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总是看不见的伤感，总是看不见的伤感。爱上一个人的时候，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是很少听到的 Sandy 林忆莲的另外一面。日子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2006年的专辑《呼吸》当中。《呼吸》这张专辑当时林忆莲酝酿了3年的时间，从收歌、录音到整张专辑的概念形成呢 ，Sandy 也是一如既往的亲身参与。这张专辑如今你再去仔细的品每一首歌曲，你还是会发现可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 Sandy 的每一面的感觉。Sandy 的每张专辑呢，都会不断的去挑战着自我。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回听一下《呼吸》这张专辑，每首歌曲都做得非常的标致。15:39，这里是泽华代班的《和你一起唱》，接下来进入到每周固定的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的板块环节。 永伯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今天带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副歌部分大家应该都可以跟着一起来哼唱，哪怕不记得歌词的话，旋律哼唱也完全没问题。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一起来聊一聊当初你听这首梦里水乡的故事，聊一聊关于这首歌曲你想说的话，随时留言给我们。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梦里水乡。 消失在远方。 时光，为何没能做个你盼望的新娘？ 费劲儿说这首歌曲呢是他上初中时听的歌，现在听起来呢感觉就是要放寒假了一样，好期待会有寒假这样的到来呀。说梦里水乡真的是1994年的作品了，来自于骆宾作词，也是江山的代表作品哈。我们说一说这个梦里水乡这首歌曲，这首歌曲背后其实还是挺有很多故事要跟大家分享的。1994年的时候呢，王小晶拿这首《梦里水乡》去找到了江山，说这首歌曲是专门为江山而写的，因为整首歌曲呢特别适合江山的嗓音。后来果然，他演唱完之后，这首歌曲呢就风靡各大电台、电视台，也是成为了当年点播率最高的热门单曲之一。而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当时流行音乐当中不多的有江南民族旋律的歌曲，描述的意境非常的美妙，也非常的浪漫。是大多数痴男怨女年轻的时候憧憬的那种幸福的情景。过去这么多年，重新的听到《梦里水乡》，是否依然觉得这样的旋律非常的美好悠扬，也非常的婉转动人呢？好吧，时间很快，今天的和你一起唱也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战马能量音乐，明天同一时间戴毅继续和你一起唱。最后听到的歌曲呢也非常熟悉，但是演唱者不一样，来自于丁少华版本的《最浪漫的事》。今天代班的是泽华，祝各位周一愉快啦，拜拜。 你希望我越来越